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所作的《登古邺城》。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城隅南对望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尽去，年年春色为谁来？唐玄宗开元29年，也就是公元741年的春天，27岁的岑参离开了在长安的居所，开始了他在黄河以北地区的大范围巡游。他先是南下前往东都洛阳，然后又北上游览了邺城、邯郸等地，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才返回长安的家中。本诗正是他走到邺城遗址时有感而发写下的一首赏景怀古的作品。诗中写道，下马登上邺城的遗址，城池中早已空无一物。阵阵东风吹起野火，夕阳西下，光芒照进旧日的宫殿。城墙的边角与那望灵台遥相呼应，漳河水奔流滚滚，一去不回。当年曹魏的宫殿早已荒废，人去楼空，那么这年年春色究竟又是为了何人而来呢？邺城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西汉汉武帝时期就曾在这里设置郡县。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北方的强大军阀袁绍曾以邺城为统治中心，大力经营周边地区。到了公元204年，曹操击败袁绍父子，占据了邺城一带，将这里设置为曹魏政权的都城之一。曹操修建的著名的铜雀台就位于这一地区。从此以后，这里先后成为了6个割据政权的都城，也使得古邺城留下了所谓六朝古都的说法。随着历史的演进，邺城也在之后的动荡中逐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只剩下一片城池与宫殿的遗址。 这座邺城遗址就位于今天河北省临漳县西南20公里的漳河北岸。2012年以后，国家曾对邺城遗址进行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勘定古邺城的城池周长约8公里，有城门6座，城中包含了宫殿区、贵族聚居区和居民区等几大生活区域。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发掘出了当年曹操修建的铜雀台的遗迹。由于邺城旁边的漳河在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改道的现象，导致遗迹破坏较为严重，只剩下了部分台基和残砖碎瓦，使得后人到访这片遗迹只能空对着周边的废墟去遥想当年邺城的盛景了。在邺城遗址的北侧，2012年以后修建了一座邺城博物馆，集中展现了对邺城遗迹考古发现的历史文物。博物馆整体建筑采用汉代风格，其中分为6个展厅，按照时间演进的顺序展出了文物500多件，体现了邺城地区的历史变迁。相对于已经残破不堪的遗址，博物馆中的展品与解说倒是能够让人们对这座曾经的华北地区政治重镇多一些更加直观的了解。和许多唐诗作品不同的是，岑参写下的这首诗采用了一种5-7言诗句并用的写作风格，使得这首诗既拥有了潇洒明快的格调，又拥有了用来表现怀古题材的饱满深厚的力度，无怪乎后人会将这首诗歌看作是岑参早期作品中的一首代表作了。下马登邺城，城空复何见？东风吹野火，暮入飞云殿。城隅南对望灵台，漳水东流不复回。武帝宫中人尽去，年年春色为谁来？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宝木。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看看可爱的天，摸摸真实的脸，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许过的爱我能拒绝，许多的梦可以省略，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过明天生

还是您演的比较般配。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对，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拉儿哎，你快些走哎，快些走， 嘚儿呀，牛啊群呐、啊，冲到哪里去呀？冲到那千家万户的厨房里呀！妈，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我是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除了涉及到我本人专业的建筑类、博物馆类的图书和管理类的图书，我也特别喜欢阅读城市文化类的图书。比如最近我正在阅读一本张中培先生的论文集。我也希望大家能坚持阅读，积累知识，丰富修养。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相声艺术经历了近200年的传承，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演员，像马三立、侯宝林、刘宝瑞、马季，这些名字都称得上是家喻户晓。而如果说起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走红一坛，并在春晚舞台上大展拳脚的那批演员的话，就不能不提到姜昆这个名字。他也称得起是那一批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说起姜昆，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孩子，别人不愿意他怎么样，他就偏要拧着来，尤其是对于自己爱好的东西。小时候妈妈教他唱了很多歌，他都不学，但是有一次妈妈带他去看了评剧《刘巧儿》，姜昆却偏偏学会了戏里地主王寿昌唱的《不下地不流汗，家里的粮食堆成了山》的唱段，这让妈妈又喜又气。喜的是儿子脑子好，学东西快，气的是这小子有点聪明劲儿，却不学正经的东西。姜昆真正流露出对艺术的渴望是在他上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爸爸带他去少年宫玩，看到同龄的孩子拿着提琴盒，背着手风琴，拎着笙管笛箫走进教室，姜昆的心里别提多羡慕了。回到家之后，他还一直念念不忘在少年宫看到的一切。但是由于家里比较贫穷，爸爸一个月才挣40多块钱，一时间根本没法满足送他去少年宫的愿望。姜昆当时最喜欢的是手风琴，可是想要得到一把真的手风琴根本不现实。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姜昆，他向朋友打听了手风琴的键位，就自己在课桌上用白纸画出一个键盘，然后边用手轻轻地在上面摁着，边幻想那美妙动听的音符。姜昆的父母看到儿子这么喜欢艺术，暗下决心一定要圆了儿子的艺术梦。有一天姜昆的爸爸下班回来，把姜昆叫到身边，然后就在书包里摸索起来。当姜昆的爸爸把包里的东西掏出来的时候，姜昆差一点兴奋地叫出了声，原来爸爸给他买了一只笛子。就是这只外表并不怎么精致的长笛，让姜昆开始了自己对艺术的追求。由于热爱艺术，姜昆拿到笛子没有多长时间就能够完整地吹出动听的曲子。看到儿子有这么高的天赋，妈妈又给姜昆送上了第二份礼物，那就是决定带他去报考少年宫的笛子组。 姜昆在妈妈的陪同之下顺利地通过了少年宫笛子组的考试，但是当他带着爸爸送给他的笛子到少年宫上课的时候，一件意外却发生了。原来笛子组的老师发现姜昆手里的那只笛子音准有严重的问题，根本就不能用，想要继续学习就必须重新再买一只笛子。可姜昆心里明白，爸爸能给自己买下这只笛子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再让爸爸买怕是拿不出钱来了，这该怎么办呢？姜昆想到了一个聪明的法子，那就是转考了戏剧组，因为这个组是不用花钱买这买那的。而顺利被戏剧组录取之后，姜昆也叩开了自己通往表演艺术领域的大门。上中学之后，虽然学习任务比以前重了不少，但姜昆一有机会还是会参加少年宫戏剧组的活动。也就在这个时候，姜昆被电影《白求恩大夫》摄制组看中了，要他去参加拍摄这部影片。姜昆也有幸第一次登上了大银幕，扮演一位发现白大夫的小八路。当时的拍摄地点在河北，姜昆一去就是五天的时间。姜昆去拍电影这件事儿，对于家人和街坊四邻来说可是一件不小的新鲜事儿。等姜昆拍完电影回来，大家都想问问他拍电影的经历，可是姜昆却不愿意谈这些。在他心中，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他也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镜头就让大家都来夸耀自己。从这点我们就能看出，姜昆从小就是很有见地的孩子。姜昆不仅在少年宫非常的活跃，在学校的各项文艺活动之中也是相当的积极。姜昆当年所在的中学是一所男子学校，一个男孩组织大家跳集体舞学唱歌，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姜昆也因此常会遭到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每次搞文艺活动的时候，姜昆总是热情高涨，因为他实在是太爱艺术了。上世纪60年代末，姜昆主动报名去了北大荒。在天寒地冻的北大荒生活劳动是非常艰苦的，但是姜昆早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经过一路的颠簸，姜昆终于踏上了北大荒黑黝黝的土地。刚到目的地，他就被乡亲们潮水般的热情所感动了。看到乡亲们这样的热情，姜昆和另外几个17、18岁的青年早就把疲惫抛到了脑后，稍微填填肚子就和乡亲们开启了联欢会。从小就爱好文艺的姜昆在这个联欢会上可是给大家露了一手，他一个人拳打脚踢地演了5个节目，虽然累得热汗淋漓，但是心里却别提有多高兴了。姜昆最终被分配在农场场部，参加了农场业余宣传队。从那之后，他就和农场的业余文艺骨干在一起，边劳动边搞宣传。成为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成员之后，姜昆开始慢慢地学着创作，再加上自己的表演天赋，农场业余宣传队的每场演出，姜昆连创作带表演的节目准会占一多半。在群众热情的掌声之中，姜昆也寻找到了自己奋斗的快乐。不过姜昆毕竟还是年轻，一高兴就有点得意忘形，成天到晚嘴里总是哼哼唧唧的。这么一来，可就有不少人对他有意见了，觉得这个北京来的青年人太浮躁了。农场的领导也找姜昆谈了话，希望他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劳动和学习上。不仅如此，还把姜昆分配到了位于小兴安岭支脉脚下的七连，那是一个孤寂荒凉的新环境。由于姜昆的年龄比较大，连队的领导就让他当了班长，带着10几名上海青年脱土坯。在姜昆的带领之下，整个班的干劲儿都特别的高，很快他们就成为了全连的先进班。在新的连队里，虽然没有文艺演出，但姜昆却也闲不住。他在连队里没事儿就爱写点小品，记记生活素材，而且他还不止一次的给报社投过稿，努力总会获得回报的。 1972年8月，姜昆被调到了兵团宣传股的创作组。有一次，姜昆写了一个名叫《小王探亲》的故事，交到了宣传队领导的手里。但当时恰巧别人都有演出任务，宣传队领导就让姜昆来表演自己的作品。面对这样的机会，姜昆的心情格外的激动，他日以继夜地排练这个节目，最终在演出中大获成功。通过《小王探亲》，姜昆又一次进入了宣传队，能够重新在宣传队和大家一起演出，姜昆非常的开心。有一次，姜昆随宣传队到鹤岗市去演出，他的表演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演出结束之后，一位热心的观众找到姜昆说，你说的可真逗，就跟相声似的。听了这位观众的话，姜昆的脑子里突然萌发出一个想法，那就是想要了解了解究竟什么是相声。 已经开始对相声朦胧有些感觉的姜昆，心里有了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什么时候能有机会看看真正的相声是个什么样子。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这个愿望没过多久就实现了。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 就在姜昆对相声产生朦胧的兴趣不久，兵团来了两位中央广播文工团的相声演员，给大家做慰问演出。姜昆听了这个消息，别提多兴奋了。他马上找到领导请示，要和几个宣传队员一起去看节目。领导批准之后，姜昆就和大家一起赶往兵团俱乐部。在那儿，姜昆终于见到了真正的相声演员。这两位演员，一个是郝爱民，另一个就是李文华。郝爱民和李文华妙语连珠，诙谐幽默的表演把观众们逗得前仰后合。而姜昆却和所有的人都不同，他目不转睛，张大了嘴，伸着脖子，仔仔细细地听着，恨不得把郝爱民和李文华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整个演出一直进行到晚上11点钟。回到宣传队，伙伴们由于玩得太开心了，所以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而姜昆却没有一点的睡意，他把大衣往身上一裹，闭上眼睛靠在床上，咀嚼着郝爱民、李文华表演的每一句话。多有趣儿啊，这就是相声。第二天一早，姜昆就把想在宣传队里说相声的想法和伙伴们说了，可大家却纷纷地表示没有本子怎么说呀。姜昆信心十足地表示，自己早就在昨天晚上把相声的内容都给记下来了。就这样，姜昆在北大荒开始业余表演起了相声，同时他也在艺术上有了新的期待。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奋斗，姜昆渐渐在兵团里有了些名气，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北京来的小伙子有说相声的本事。1975年，全国举办了一次曲艺调研，姜昆有幸回到了北京，参加了这次演出。能够回到故乡，在舞台上表演相声，姜昆非常的开心。不仅如此，这次调研也让他开阔了眼界。姜昆随黑龙江代表队参加完全国曲艺调研之后，就住在哈尔滨市体委招待所。一天晚上，已经10点多钟了，姜昆和几个小青年正在屋里说笑着，忽然进来了一位民警，要姜昆跟他走一趟。姜昆虽然心里坦然，但是也莫名其妙，于是就跟着这位民警走出了招待所。他和民警一起上了一辆3轮跨斗摩托车，车开起来飞快，姜昆就觉得风吹得自己的身上冷嗖嗖的。就在他一头雾水的时候，民警终于说了话，你别怕，马老师来了。马老师谁呀？姜昆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民警看到姜昆愣愣地看着自己，笑了笑，拍着姜昆的脑袋说，马季，马老师找你。马季，听到这个名字，姜昆才如梦方醒。 在跟代表队回哈尔滨的途中，姜昆就听省里的记者说起过，马季和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领导好像看过他在北京的演出，那马季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儿呢？姜昆跟着民警来到了大庆驻哈尔滨市办事处，在那儿他终于见到了马季和唐杰忠两位相声名家。寒暄过后，马季对姜昆说明了来意。原来他们之前真的观看了姜昆表演的相声，觉得他非常有天赋，希望能够调他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面对这样难得的机遇，姜昆一连说了好几个愿意。不过当时姜昆是兵团里的文艺骨干，兵团方面并不想让他离开，但是经过马季、唐杰忠不懈的努力从中协调，姜昆最终还是登上了回北京的列车。当姜昆拿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工作证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简直是爱不释手。进入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姜昆并没有马上参加演出，先是观摩侯宝林、郭全宝、马季、唐杰忠等人的演出。能够近距离地观看这些相声名家的表演，姜昆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每一场演出都是从头乐到尾。但是姜昆慢慢地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进入说唱团就是一名专业演员了。观摩可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听相声，要从中学到知识和技巧才行。于是姜昆便开始细心地品味起前辈演员们的每一句台词和动作。 常言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再加上姜昆本身在学相声方面就有着一股子灵气，所以他的进步特别快，而他的成长和进步也是和自己的好搭档分不开的。中国力量正在为您讲述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的传奇人生。 表演相声有个好搭档是相当重要的，而说起姜昆，人们马上就能联想起他的老搭档李文华。从某种角度来看，李文华称作是姜昆在相声领域的贵人一点都不过分，因为前面说过，姜昆最早看的相声就是李文华和郝爱民表演的。上世纪70年代，姜昆被调进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之后，团里就选中了李文华做姜昆的搭档。1978年，姜昆和李文华这对搭档有了第一次演出的机会，当时表演的相声就是那段家喻户晓的《如此照相》。这对全新亮相的老少组合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人们的目光，姜昆的朝气蓬勃和李文华的老成持重相结合，产生了绝佳的艺术效果。不久，他们合说的《如此照相》就在电台中进行了播出，很多听众听过之后纷纷来信，一时之间好评如潮，姜昆和李文华的名字也一下子通过电波走向了全国。姜昆和李文华成为搭档之后，感觉非常的合适，两个人不仅一起在舞台上表演，体验生活和创作节目也始终是吊在一起。有一次，姜昆和李文华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发现，有些青年人表面上说爱情比任何事物都要珍贵，可结婚的时候却是戒指、自行车、手表一样都不能少，感受到了婚礼大操大办的风气。姜昆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于是他就和李文华商量要创作一个用歌曲和诗词去述说真正爱情的价值和地位的相声作品。姜昆的提议得到了李文华的赞许，在李文华的鼓励之下，姜昆当天晚上就拿起笔开始了创作。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姜昆反复地和李文华进行着推敲，最终一段名叫《诗歌与爱情》的相声作品诞生了。正当姜昆和李文华的合作日臻成熟的时候，李文华被确诊为喉癌，由于实施了全喉切除手术，这对黄金搭档不得不结束了历时5年的合作。身边没有了李文华，姜昆的心情非常的低落，但也不能因此就不说相声呀，所以当务之急必须要再找个好搭档。 由于自己和李文华的合作日趋成熟，再加上观众十分喜欢他们这对老少组合，因此姜昆在寻找新搭档的过程中，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一个声音相貌和李文华都相像的演员才行。经过一番的斟酌，姜昆选择了既善于写作又能够表演的王金宝。王金宝虽然在年纪上与李文华有些差距，不过那五官脸型还真跟李文华有着几分相像。不仅如此，就连表演上也有点李文华蔫包袱的味道。就这样，姜昆和王金宝开始了合作，并一起搭档登上了198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但是姜昆和王金宝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观众对于他们这对新组合并不十分认可，再加上王金宝也要忙于相声创作，于是两个人就分开了。和王金宝分开之后，姜昆再次成了孤家寡人。这个时候，团里的一位老演员主动地找到了姜昆，要和他商量一起合作的事儿。这位老演员就是唐杰忠。听唐杰忠说想要和自己做搭档，姜昆着实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唐杰忠过去一直和姜昆的师父马季是搭档。能够有机会和唐杰忠结成新搭档，姜昆自然是非常高兴的，但是这徒弟怎么可以抢师父昔日的搭档呢？虽说师父马季已经和赵岩组成了新的搭档，可姜昆心里还是一个劲儿地犯嘀咕，生怕和唐杰忠搭档之后会影响到自己和师父马季之间的关系。于是他拨通了马季的电话，想要征求一下师父的意见，说明了想要和唐杰忠合作的想法。马季没等听完就高兴地连连说好，而且还表示姜昆选择唐杰忠做搭档是非常合适的。姜昆和唐杰忠做了搭档之后，不仅在全国新曲目大赛上崭露头角，还携手登上了198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由于姜昆和唐杰忠刚刚搭档不久，所以1986年春晚的导演组一开始并没有准备让姜昆表演相声，最早是安排他和陈玉德一起表演小品《羊肉串》。可姜昆却认为自己和唐杰忠能够在春晚的舞台上为全国观众奉献出精彩的相声作品来。不过由于时间太紧，很多人都觉得短时间内创作出一段新相声作品并不太容易，但是姜昆和唐杰忠却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他们奋战了3天的时间，创作出了一段带有化妆性质的相声《照相》。这段相声最终取得了成功，观众的反馈非常的好。从1986年开始，姜昆和唐杰忠陆续在春晚的舞台上表演了《虎口遐想》《电梯风波》《着急》《楼道曲》等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其中那些经典的台词直到今天还被人们津津乐道。而姜昆和唐杰忠那一动一静的性格特点和表演风格，也在舞台上勾勒出了一道轻松幽默的和谐风景。姜昆原本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常客，但是在1994年和1995年两届春晚的舞台上，他却突然不见了踪影。说起姜昆没有登上这两年春晚舞台的原因，其实是他自己做的决定。连续参加了11年的春晚，姜昆深知其中的辛苦。1994年的时候，姜昆提出不参加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了。他知道自己太累了，人已经疲乏到了极点，精神上几乎有些崩溃，所以才下定决心退出的。1994年没上，1995年也不上了。不仅如此，姜昆还萌生了一个想法，不能再干了，毕竟已经快50了，人也不能老看你姜昆呢。可是就在姜昆淡出春晚两年之后，春晚剧组再次找到了姜昆，十几次电话沟通，希望他还能够重返春晚的舞台。面对着对方的真诚邀请，姜昆再次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梅迪亚宾馆。从1996年起，与青年演员戴志诚搭档重新亮相春晚舞台，他俩这对全新的老带新组合也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转眼之间又过去了那么多年， 不知不觉之中，姜昆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这时的姜昆已经将目光着眼在了提携新人上，让相声队伍越来越壮大，让更多的优秀相声演员能够被观众所熟知，成为了姜昆最大的心愿。2010年，姜昆就在春晚的舞台上通过《和谁说相声》这个作品推出了金门相声奇才赵金生。要说发现赵金生，那还是在2006年的时候，姜昆到天津考察，无意间在茶馆里发现了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的赵金生，当时的感觉真的说是如获至宝。2009年，姜昆向赵金生发出了邀请，在经过了长达几个月的排练、修改、审查、连排之后，姜昆、戴志诚、赵金生三个人表演的《和谁说相声》终于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再一次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时至今日，老骥伏枥的姜昆依旧在不辞辛苦地为了相声艺术的传承奔走着、忙碌着。 回首姜昆几十年的相声历程和20多年的春晚经历，在那一段段生动幽默、令人捧腹的作品背后，他着实付出了数不清的艰辛与努力，而这一切为的都是能为人们的生活带去多一份的欢声笑语，也为中国表演艺术的舞台上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敬请收听。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揭秘尘封的往事，透视变幻的现实，精彩故事真实呈现。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榜样传播精神，精神彰显力量。榜样中国，中国力量。他的每一幅作品运用的都是简约的笔法，可这份简约背后却总是蕴含着深刻的寓意。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的作品肤浅粗糙，懂得他的人却能从他那一幅幅作品中流露出的平易与纯仁，感受到他那颗温柔悲悯的心。他就是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丰子恺。本期中国力量即将为您讲述的就是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 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收听。 1898年，丰子恺生于浙江省石门湾，他是丰家的第一个儿子，在他的上面有六个姐姐。作为丰家继承香火的希望，丰子恺从小就备受家人的疼爱，父亲还特意为他取了一个乳名，叫做慈玉。而丰子恺也确实是家人眼中的宝玉，说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一点都不算过分。不光是祖母、父母、姑姑和姐姐们疼爱他，连家里开的染房中的伙计们也非常的喜欢他。丰子恺的父亲是清朝最末一刻的举人，但是没有做过官，只是在家中设了一间私塾，教人读书写字。丰子恺小的时候也是在父亲开设的私塾里读书，不过在课堂上比起背诵古文经典来，丰子恺却更爱一样东西，那就是绘画。因为家里是开染料坊的，所以用来画画的染料是非常容易搞到的。有一次他就用从染坊店里搞到的染料给教科书上的大顺耕田图填颜色，这么不听话的举动自然少不了受到父亲的一顿呵斥。不过父亲的责备并没有改变丰子恺对于绘画的喜爱，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经常背着父亲给课本上的图画着色，再不就是把喜欢的画都印描下来。丰子恺9岁那年，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不久便撒手人寰了。父亲去世了，私塾也就随之关闭了，丰子恺只好转入了另一所私塾读书。在课余的时间里，他还是经常印描一些画谱中的人像。同学们看到丰子恺有这样的能耐，都争先恐后地向他要画。不久，因为画画，他成为了私塾小明星。丰子恺终于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这位老师倒没有像父亲当初那样责备他，反倒是交给了丰子恺一个任务，那就是要他为私塾画一幅大张的彩色孔子像，供学生们朝夕礼拜。这个工程对于丰子恺来说的确是有点大，不过他还是在自己大姐的帮助下完成了。从此以后，丰子恺也得了个私塾小画家的名号。1910年，丰子恺13岁了，他所就读的私塾改为了西溪两等小学堂，丰子恺顺理成章的是第一届学生。不久，西溪两等小学堂成为了崇德县立第三高等小学校。1914年初，丰子恺以第一名成绩从学校毕业，并于当年的秋季报考了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最终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了。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可以说是名师如云，校长是教育家金亨颐先生，校监及国文老师是文学家夏盖尊先生，图画音乐老师是大名鼎鼎的李叔同。可以说，这些位知名的先生对于丰子恺的成长以及他后来走上艺术家的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李叔同先生，他全面发展的文艺才能和一丝不苟的教育精神使丰子恺真心诚意的崇拜。正是在李叔同的教育下，丰子恺才真正的进入了绘画的大门。读私塾和上小学的时候，丰子恺只知道印描图画。刚刚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他也只是采用范本临摹的方式学画，直到第二年在李叔同先生的教育下，他开始采用石膏模型写生。从这时候起，丰子恺的绘画才算是走上了正轨。丰子恺天资聪慧，他的写生成绩进步很快，这受到了李叔同先生的赏识。在李先生的劝勉之下，丰子恺也立志把绘画艺术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除了专心跟随李叔同先生学画之外，丰子恺在学校里还积极地参加了童音画会和乐石社。而且在课余的时间里，丰子恺还向李叔同先生学习了日文，曾经带李先生接待了来自日本的画家黑田清辉、大野龙德和和心藏、三宅克己等人，陪同他们到西湖外出写生。 在这段时期里，他长了许多的见识，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说到李叔同先生对丰子恺的影响之大，那是无法估量的。他不仅在艺术上栽培了丰子恺这棵新苗，在道德品质和思想修养上也成了丰子恺的楷模。李先生治学与做人的态度都很认真严肃，李叔同先生所赞同的唐朝裴行俭的事先弃时而后文艺的说法，以及文艺应当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主张，都对丰子恺有着强烈的影响。1918年，李叔同先生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为僧，成为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弘一法师。虽然李先生深入了佛门，成为了弘一法师，但是丰子恺与他的师生之谊还是一直延续着。1919年的5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画会的同仁们在杭州举行了第一次作品对外展览。丰子恺还特意请弘一法师莅临指导，这次画会也是丰子恺的作品第一次公开展出。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丰子恺通过老师夏盖尊先生的介绍，到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做了一名图画音乐老师。这是一所很能给人带来艺术灵感的学校，傍山临湖，环境优美的景色给人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这里也成为了丰子恺创作漫画和著书立说的基地。他给自己在白马湖春晖中学的私人寓所取了一个清新雅致的名字“小杨柳屋”，并在这儿开始一边用毛笔作画，一边钻研文艺理论。丰子恺所做的画都是速写画，最初产生这种动机还是在春晖中学开校务会的时候。在会上，丰子恺对同事们垂头拱手、伏在一席上的倦怠姿态印象颇深。回到寓所之后，他就立刻用毛笔把校务会议的印象给画了出来，贴在门后独自欣赏，而这幅画也着实地引起了他的兴趣。此后，丰子恺常常把平日信口低吟的古诗词句绘成一张张小画，又把对日常生活中有感的事物也一一地描绘了出来。就这样，丰子恺开始勤奋地作画，一时间旧桨一纸烟盒的反面都成了他的画布，有毛笔的地方就都成了他的画室了。就这样，丰子恺画出了许多成功的作品。 从在私塾里给课本上的图画上色，到在小杨柳屋中伏案绘出生活中的感悟，丰子恺在绘画领域的感悟和提升得益于李叔同先生的谆谆教导。当然，他的画作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孤芳自赏的阶段，一个人的出现让他的画有了与大众见面的机会。中国力量正在为你讲述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与丰子恺同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共事的朱自清，常来欣赏他那一幅幅充满诗趣和生活情味的小画，并且给予了热情洋溢的鼓励。不仅如此，朱自清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把丰子恺的画稿拿去发表。1924年，朱自清与远在北京的俞平伯合办了一本名叫《我们的七月》的不定期的文艺刊物。丰子恺应朱自清的邀请，不仅为这本刊物设计了封面，还在这期刊物上首次公开发表了一幅名叫《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画作。这幅画一出，立即引起了当时正在主编《文学周报》的郑振铎的莫大的兴趣，并开始通过朱自清了解丰子恺的情况。其实丰子恺不仅在漫画领域很有作为，他对于文学和音乐方面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从1925年开始，丰子恺陆续写了不少的散文，1931年集结出版。丰子恺的散文和他的画一样，虽然写的是耳闻目见的琐事、儿童生活或者是个人感想，但是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读后回味颇深。正像他的漫画有时通称为子恺漫画一样， 他的随笔也往往冠之以圆圆堂随笔的总称。这圆圆堂究竟是什么意思，您别着急，后面自有分晓。漫画与随笔是丰子恺一生中成就较显著的两个方面，然而丰子恺的兴趣所及也像老师李叔同一样的广泛。在音乐方面，早在1925年与子恺漫画同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音乐著作《音乐的常识》，转年他就又出版了脍炙人口的《音乐入门》，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音乐著作。除了漫画、文学与音乐之外，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丰子恺花了较多的时间钻研的应该说是艺术理论了。他曾经在好几个学校执教美术课，丰子恺的美术课讲义都是自编的。为了这些讲义，他阅读了大量的日文、英文的艺术理论原著，把当时还少为人知的西洋艺术理论介绍给中国的学生。除了用作授课的讲义之外，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艺术理论，这些译著在二三十年代的美术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25年，丰子恺来到了上海，这时文学周报恰好需要用图画做插页，郑振铎便通过好友胡玉芝向丰子恺求画，并陆续发表在文学周报上。不仅如此，郑振铎还给丰子恺所做的这些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漫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有了漫画这个词儿。这一年的12月，文学周报社为丰子恺出版了《子恺漫画》，这是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从此子恺漫画逐渐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并喜爱，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子恺画集》《学生漫画》《儿童漫画》《云霓》《人间像》《都会之音》等画册。在子恺漫画的序中，朱自清这样写道，一幅幅的漫画就如一首首的小诗，带盒的小诗，你将诗的世界东一鳞西一爪地揭露出来，我们这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得那味儿。俞伯平在为这本漫画集写的跋中说，您是学西洋画的，然而画格旁通于诗，所谓漫画在中国实是一创格，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憨字，虽是一时兴道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待无以过之。看他只是疏朗朗的几笔，似乎很粗率，然物类的神态奚落构中。丰子恺始终主张艺术必须大众化、现实化，他极力反对为艺术的艺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他反对现代的中国画写古人的生活，而主张画现代的高层建筑、工厂、火车、工人、学生、小贩等等。这些艺术见解都体现在他自己的漫画创作中，这也正是丰子恺的漫画广受大众喜爱的主要原因。1927年，丰子恺皈依旧日的老师弘一法师，成为了一名佛门弟子。1928年，他发愿要绘制护生画集，为弘一法师1930年的50岁祝寿，而且护生画集不止一册。弘一法师50寿诞画50幅，以后60寿诞画60幅，直到弘一法师百岁寿诞的时候画100幅。画作的内容大都是劝人爱护动植物，休弃杀生之念。1930年，在丰子恺的身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母亲去世了。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丰子恺留起了长长的胡须。1933年，丰子恺在故乡石门湾的家里赋闲，他的家有个雅称，名叫圆圆堂。说起这个名字的来历，那还是1926年的事儿。当时丰子恺到上海请他最崇敬的弘一法师给住所起名字，弘一法师让丰子恺写一些自己喜欢的字，团成纸团抓阄，结果两次抓到的都是圆字，就这样圆圆堂的名字诞生了。 从1933年直到1937年，可以说是丰子恺创作的黄金时代。他把这五六年间读书的心得、生活的感想、艺术的主张、见闻的记录等等，都用漫画、随笔或文艺理论的形式发表在大量的报刊之中，结集成册的也有不少。日本侵华之后，丰子恺一直想要创作一本漫画日本侵华史，以激励全民族的斗争热情。1937年11月，正当丰子恺在圆圆堂的书房里伏案创作这本漫画日本侵华史的时候，石门湾突然遭到了日本飞机的空袭投弹，根本没有防御能力的小城镇立刻成了一片火海，居民们死伤惨重。丰子恺一家也不得不离乡背井，他也从此与圆圆堂诀别了。抗日战争的硝烟让丰子恺的生活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40年来的宁静生活遭到了破坏，他带领妻儿老小远走大西南，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抗战期间所见所闻激起了丰子恺的爱国热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当中，丰子恺担任了该会汇报抗战文艺的编委，并为创刊号画了封面。在汉口，丰子恺创作了一幅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和蓬勃的画作，以象征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刚毅气概。他还出版了漫文漫画，鼓励民众抗敌。1940年丰子恺迁居遵义，在遵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丰子恺重作了在抗战中遗失的旧画420幅，后来出版了六册子恺漫画全集。丰子恺的画风在抗战期间发生了显著的转变，他原来的画幅面不过信签大小，只有黑白线条，不着颜色，题材大多以人物为主，画古诗词句、儿童生活或者是社会生活，很少画山水风景。抗战期间，丰子恺在迁居的过程中领略了名山大川的魅力，他画的内容也就逐渐向山水转变，起初以人物为主，山水为背景，后来也画一些以山水为主、人物点缀的画。抗战胜利之后，丰子恺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阔别九年之后重新踏上了故土，一切早已是面目全非，圆圆堂成了一片焦土，故宅已经没有了，丰子恺不得不在杭州再寻觅一处新的住所，最后在里溪湖畔租了一所小平房。他本以为抗日战争结束了，日本人被赶出中国了，生活应该恢复曾经的祥和与恬静了。然而事情并非像他所期望的那样，面对着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作为一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画家，他创作了《只有一个烟囱有烟》《屋漏偏遭连夜雨》《万方多难此登临》《再涨要破了》等等画作，这些作品陆续地在报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此时的丰子恺对于社会感到悲哀，感到伤感，他想要出门去走走。1948年9月，他来到台湾待了两个月的时间，此间他创作了一幅《阿里山云海》，并提上了这样的两句诗：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湖愁。由此可见，一位艺术家真诚的爱国之心。离开台湾之后，丰子恺到了闽南，这是他所最崇敬的老师弘一法师晚年曾经居住的地方。1942年，丰子恺在遵义就获悉了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的消息，可直到六年后的今天，他才有机会来看看老师的遗迹，并做了一幅《今日我来诗已去，摩梭杨柳历多时》的画，以表达自己沉痛的哀思。虽然弘一法师已经圆寂，但是丰子恺还是信守着与老师的约定，一直为他做着护生画集。 经历了抗战的炮火， 又目睹了抗战后社会的黑暗。作为一名艺术家，丰子恺用画笔作为武器，揭露着世间的假恶丑，呼唤着真善美的出现。丰子恺不仅仅是一位漫画家，他在文学、翻译、音乐等诸多领域都很有建树。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位艺术大家又有着怎样新的创作呢？中国力量正在为你讲述著名漫画家丰子恺的传奇人生。播讲小曾，欢迎您继续收听。 上海解放的时候，丰子恺已经年过半百了，但是他仍然考虑着如何以自己的有生之年来为人民服务。虽然已经渐渐地步入了老年，戴上了老花眼镜，在画写生画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方便了，但丰子恺在兴致勃发的时候还是画过一些。此外，他还凭着记忆画出了黄山蒲团松、黄山云谷寺等风景画。当然，丰子恺在感受到新旧社会两重天之后，也创作了许多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饮水思源、庆千秋、建国十周年盛典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除了绘画之外，他在翻译领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开始学习俄文，并且翻译介绍苏联的音乐美术教育参考书。由他翻译的《中小学图画教学法》对当时正在摸索的中小学图画教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加上早年曾跟随弘一法师学习过日文，丰子恺也翻译过不少日本的艺术理论书籍。上世纪60年代前期，他还翻译了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新中国成立之后，丰子恺除了主要从事翻译之外，还写了数十篇的随笔，这就是《圆圆堂随笔》，其中有好几篇是游记。解放之后的生活是安定祥和的，丰子恺差不多年年都要出门旅游，艺术家的旅游往往都带有采风的性质，因此每次旅游归来，丰子恺总是会做出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来。1960年起，丰子恺受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的院长。虽然社会活动比起以前来繁忙了许多，但是这却并没有妨碍他的案头创作。除了翻译、作画、随笔之外，他还做了不少歌颂新社会的诗词。即使在文革十年之中，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写作的意志还是没有动摇。他清晨早起，趁头脑清晰，抓紧时间翻译、写文、作画，由此足见一位伟大艺术家的高尚情怀。1975年9月15日，开创了中国漫画先河的丰子恺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7岁。 丰子恺曾有过这样一段自序：这些画的本身是所写卑微不足道的，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的体验的。画家倘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更可爱的、更有价值的、更伟大的对象而创作绘画，我想他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今日新中国的生气蓬勃的生活中，发现更多的画材而做出更美的绘画。热爱、亲近、理解，这也许正是一位艺术家身上呈现出的平凡中的伟大。榜样中国，中国力量。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相聚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这古城而变得不同。 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特约播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顾问郭大夫，请郭大夫呢和大家谈一谈健康养生方面的话题。郭大夫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啊，叫慢性胃炎的调理。什么叫慢性胃炎呢？有的人他对胃病不了解，他经常但是感觉到胃部啊不舒服。这个不舒服有很多种，比如有的人感觉到胃啊发呆。怎么叫胃呆呢？就是吃东西没胃口，吃了以后呢不容易消化，老觉得停在那儿。另外一类呢，它不是表现在这个消化上不好不行，而除重的表现在一个，就是经常感觉到胃上啊，俗话说的叫湿湿拉拉的疼痛。当然除了这种疼痛以外，还有一种闷胀闷胀的胀痛，这个在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呢叫胃脘痛。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症状呢？有，最常见的就是在这种胀的情况下的话，感觉的话嗳气，觉得好像胃里边了有很多很多的气体生成了。这个生成了气体以后有个什么情况呢？它就往上改，哎，我们叫的嗳气，就是往上打嗝的意思。而且这个嗝呢又不见得打得很舒畅，就老觉得胃里总有一点气体堵点，希望能够把它吐出来。有的人说呢，局部症状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比如你还有什么对我们人体造成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或者说对人造成的伤害啊？因为现在正是春天，春天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论呢，春季属肝，这个肝呢是人体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带有决断带有疏泄的一个脏腑。这个脏腑呢对我们人的气机，什么叫气机呢？就是俗话说得好，人活一口气。人你之所以能够行动是吧，能够做事儿，能够很好的生活，都是有这么一个气机在支持着你。而这个肝对于气机的这个调控啊有至关重要的。而春季最容易造成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有时人因为情绪上或者说因为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叫肝郁气滞。你看有些时候大家有些朋友都知道某某人老是爱生气爱闷闷不乐，哎，你到医院那儿去一看，大夫给你一摸摸脉，哦，什么秤关尺一摸，他就说到了，哎呦，你这个关脉啊太悬了，就是太硬了，而且跳起来也不是很好，你可能是有点肝郁吧，就是说肝这个脏腑啊郁闷，一点都不通畅。肝郁一气滞就造成了什么呢？我们人体整个的五脏六腑的运行啊都不好，其中在我们的消化上呢最最容易影响的就是跟肝密切相关的脾胃。所以说肝郁气滞的人经常就容易出现这种慢性胃炎的一些症状和表现。有哪些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在这个胃脘呢，有些说胃脘在哪儿呢？大家至少知道肚脐儿吧，哎，肚脐中医叫神阙之穴，神阙穴往上走，顺着这个正中线上，就把我们人分成左右两半，这根线呢叫正中线，到这个裂叉子这儿， 有的又叫心窝子这儿，就是两边的裂啊这儿汇聚这个地方，这个叫剑突。在我们的这个肚脐以上、剑突以下这个大概中间的区域呢，在医学上就称之为胃脘。那个地方有个穴位很重要，叫中脘之穴。说这个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经常有些人就会在那儿发现吃了东西以后的胀痛、不舒服、不好消化，这些不好消化以后只是对上边的感觉，对于下面还没有。他由于这种长期吃东西以后不舒服，他就不想吃，就容易出现厌食。厌食就是讨厌吃东西，不喜欢吃东西。长期厌食就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就会带来我们身体的营养的不良。俗话都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老百姓都懂啊，人是铁，饭是钢。它这个饭呢，实际上是泛指的，既有我们吃的大米白面这些东西，也有各种各样的蔬菜鱼肉等等。就说你人啊，哪怕就是一个铁，而吃的各种食材就是一个钢。是说你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吃了还能消化，才能吸收，你这个人呢、才能健康。所以长期的胃脘不好的人，有慢性胃炎的人，胃呆胃脘疼痛的人，这类的朋友多由肝郁气滞引起。肝郁气一滞以后，造成消化功能的下降，就带来什么呢？就是营养的不良。我们营养有很多啊，你看有些人他由于这个长期不能摄入足够的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够摄入足够的一些像亚铁类的元素，还包括一些像维生素 B1 啊 B2 啦，乃至 B12 这么一串串的东西，最后就造成什么呢？红细胞的生成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不光人长得皮包骨很瘦营养不良，而且还会出现面色惨白。面色惨白就是出现那种贫血的症状。由于说贫血就贫血一点吧，瘦就瘦点吧，其实你不知道还有个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我们吃进去的各种东西啊，它还要产生很多对我们身体重要的一些防御机制。举个例吧，现在经常大家提到了什么干扰素啊，什么球蛋白啊，这些东西什么生成的呢？都是从食物中间摄取来的。所以你的免疫功能也会下降，你就遇了感冒就得感冒，遇了灾病就患灾病，就是说你就没啥抵抗能力了，逢灾逢病老找到你，这样人的生活质量就很差。说得重一点，对于年轻的人说，使你工作起来啊没有一点点力量，你在竞争的时候你是失败者，你容易下岗，你容易失业，你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对老年人呢，你健康没保障，有点风吹草动，有点这个出现气候的变化，出现情绪的激动等等等等，甚至就造成了人的过早的夭亡。你本来身体好，你还会多活几年，这些不行了。为啥呢？因为你老是不能够很好的吸收营养的转换，就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至关重要。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了解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 6617-8400。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四世同堂健康养生专题。 有些呢知道点一知半解，往往就采取一些简单处置的方法。最简单的处置的方法有些什么呢？比如有些人觉得胃上有点不舒服了，哎呦，上医院去要点止疼的药，嚼点抗酸的药。止疼的药大家懂啊，比如像什么阿托品啊、颠茄片啦，这是西医最常用的药。说吃一点以后，哎呦，暂时他的胃啊舒缓了，舒服一点。再吃点什么呢？哎，再吃点什么氢氧化铝呀、什么胃舒平啊，等等等等吧。就是总而言之，就是抗酸解痉混合在一起的药。还有一些朋友呢，就现在一点就吸收的更多一点，就是因为这个胃炎呐、到了晚期， 到了久了以后，他胃就没有劲儿了，缺乏胃动力，就吃点类似像现在提到的马丁啉这一位代表的这一类的药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类药物啊，帮助你促进了胃的动力，让它能够从上到下不断的推动它，哎，有利于食物的消化。这些有没有作用？有一定的作用。像中医中间也有很多用来补胃啊、健脾的，什么香砂呀、啊，是不是啊？还有活胃呀、啊，哎呦等等，这些作用其实都是有一定的，但是呢，它有一定的局限性。局限性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到了慢性胃炎的根就是胃缺乏了它应有的活力和动力，这个活力和动力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叫胃动力，按照中医来说的话就叫气机，就叫胃气不足。胃气不足就不能很好的推动。打个比喻来说吧，就像有一朋友他不懂什么叫胃气，我说你坐过公交车吧，他说坐过呀。现在那个电车如果电压不足、电量不足，那个电车跑不动，它跑起来也是跑得非常之缓慢。汽车如果它那个油不行，它的发动机不行，哟，它跑起来的话也跑不快，也跑不稳。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人的气机啊，就相当于电车、汽车上面的那种动力之源。电车就是电，汽车就是汽油，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元气啊，也就是我们整个人体五脏六腑最好的一个推动的动力。所以对啊，慢性胃炎要克服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去掉这个春季常见的什么，就是肝气太旺欺负了我们的脾胃，这叫肝无犯脾土。中医认为啊，春季疏肝，肝呢是什么呢？肝属木，而脾胃呢属我们的大地土。如果说你那个树木啊它过分的那种生长的时候，它往往就对土里边要索取更多的营养物质，这个大家容易懂。你栽树栽花里都是这个道理，你如果那个是下边又没水又没肥啥都没有，你那个树长得成林吗？长不成林。所以实际上的话就要一定要克制过度的这种对大地索取的这种肝木肝气，不能够让肝气太旺，过度强的过度旺的肝气它就伤我们的脾胃。而怎么样能够抑制这种肝气的过度旺呢？就要扶我们的人的正气和元气。正气的元气的根在哪儿呢？中医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肾为气之根。肾属什么呢？肾属水，肝属木。肝最需要的是什么呢？肝木需肾水，要有了足够的肾水的滋养，那么肝木才能够得到最好的灌溉。所以要解决好这个胃上不必我们的肝部所欺负的话，你就一定要很好的补好肾。肾足了以后，它可以抑制过度亢进的肝阳肝气，而且还什么呢？通过它源源不断的肾为气之根的气机的生成，还支援了我们的脾胃。就是说你对那个大地适当的给它灌输了水，灌输了肥，地也肥了，草木也长好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抓住了根儿。所以说中医特别讲究补肾。补肾呢，过去很多朋友都知道中医补肾有历来有多种学派和经典，有的人主张用这个，有的人主张用那个。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得给大家强调，肾呢、啊、作为我们人，我们人是一个血肉之躯，所以用一些血肉有情之品的食材呢，应该说有非常好的效果，这是历代医家所公认的。你像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到的海狗鞭，海狗鞭是什么呢？是食材嘛，它是海狗身体的一部分。海狗鞭中间有一百倍与我们正常人体的这种肾的活力因子，还有呢比牛肉多出20倍的血红蛋白，这就既能够补气，既能够补肾，又能够益肝血，所以说是一个首选的补肾之剂。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所以很多朋友

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丸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毒祭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里一站，捧着这祭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孤哀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坎艮震的艮了，显月的显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啊。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嗯，叫这孝子，嗯，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那不成啊，他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走奔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数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呢。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这个相声啊，这个相声这个形式，这个艺术啊，我们随便说就可以夸张一些个啊，因为什么呢，它非得夸张啊才可笑呢。为什么叫单口相声，一个人说叫单口相声，要按理由说一个人也可以叫说评书，也可以叫讲故事，干嘛还叫相声呢？这里头啊有个解释，您比如说要是说评书或者是讲故事，您各位同志啊不笑我们也能够下台。哎，且听下回分解，鞠躬下台就完了，这是说书讲故事都行。那么加上相声两个字了，单口相声这样下台就不行了，得怎么样下台呀，就是非得把您逗笑了，我这一说呀您就得笑。哎，您实在要不笑，我也没主意。哎，对了，您不笑，我不能下去革职去，那不像话，是不是？

如果不想听啊，您就回家得了。如果想听的话呢，跟他们一块上车站打票，上云南，也都上云南了。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科幻电影中虚构的换脸手术情节是否会在现实中实现？ 而在不到10年后的中国，换脸成为了真实的医学传奇。 2006年，中国第一例换脸手术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这个接受如此高风险手术的患者是谁呢？照片上面容完好的英俊小伙为何会选择接受换脸手术？在他的脸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从此也无脸见人，原本帅气的脸变得面目狰狞。 危险系数高，成功率低，如此高风险的面部移植手术，又是哪位医生敢做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换脸手术在国际医学界一直是个禁区。 国内首例换脸手术的背后又存在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困难与风险？手术过程艰难，突发情况频发，中国第一例换脸手术能否顺利成功？档案为您揭秘中国换脸第一人。 1997年，由吴宇森执导、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电影《变脸》风靡全球。电影讲述了一个警官和一个罪犯互换面容，人生也随之发生逆转的故事。电影里的变脸手术是虚构的科幻情节，而在不到10年后的中国，换脸成为了真实的医学传奇。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叫李国兴，他便是中国第一位换脸人。李国兴接受换脸手术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整容手术，这个手术的学名叫做颜面部复合组织异体移植术，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器官移植手术。电影中警察与罪犯换脸是想用罪犯的面容来破案，那么现实中李国兴又是因为什么要换脸呢？难道是不喜欢自己的长相吗？我们来看一下李国兴换脸之前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手术前的李国兴五官端正，挺标致的。在他生活的村子里，是个人见人夸的帅小伙。那么他为什么要换一张别人的脸？而且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冒着随时可能丢掉性命的危险接受了换脸手术。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2003年10月7日，家住云南省怒江州兰平县的傈僳族小伙子李国兴在自家的山林中放羊，可就在他要回家之时，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他家的两只羊不见了踪影。急坏了的李国兴便上山去找，一直找到了天黑也没有找见自己的羊。就在他已经放弃寻找想要离开的时候，一个庞然大物出现在了李国兴的面前，这是一头成年黑熊。在李国兴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这只黑熊便已经向李国兴扑了过来。 在搏斗中，李国兴的脸被黑熊抓了个稀烂。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半边脸包括颧骨、鼻子、上下嘴唇 都已经血肉模糊。虽然在当地经过治疗，李国兴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他从此也无脸见人，原本帅气的脸变得面目狰狞。我们来看一下李国兴受伤之后的照片，这样的一副面容谁看了都会吓一跳。正是因为这起意外事故，彻底的改变了李国兴原来平静的生活。 事件来得太过突然，李国兴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事实，就必须面对更为可怕的现实。回到家的李国兴发现，村民们对他的态度似乎有了极大的改变，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更没有人愿意与他交谈，甚至村中的聚会也拒绝让李国兴参加。其实李国兴心里清楚，村民们是出于恐惧，而并不是因为要故意排挤他。自己现在的样子确实让村民们难以接受，为了不吓到村民们，从此李国兴便很少出门，而是整天躲在自家房间里最黑暗的角落里。可以说这次变故让李国兴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何尝不想和村民们一起下地种田，何尝不想与自己的妻儿老小欢笑一堂。但是这样的日子好像对李国兴来说已经是奢望。 就这样，李国兴过着几乎被隔离的生活。他曾经想到用死来结束这种非人非鬼的日子，直到两年后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告诉李国兴，他可以帮助李国兴换一张全新的脸。听说过换肝换肾的，换脸这在当时还是头一次听说。与换肝换肾的手术一样，这都属于器官移植手术，所不同的是换脸属于体表器官移植，听起来似乎没有换肝换肾那么复杂，但实际上换脸手术的复杂程度要远比其他的器官移植高得多。我们通过一个人体的面部模型让你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首先，移植的面部必须来自死亡的异体捐献者，其次，移植的面部组织除了皮肤还包括皮下组织、表情肌、骨、软骨、腮腺等等，这些组织需要在显微镜下完成移植，最后需要把移植面部的所有血管神经通通都吻合，使其成活。从技术方面来讲，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很低，整个手术操作过程难度非常大，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的国内还没有换脸手术的先例。那么是谁敢成为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李国兴回归正常人生活的希望到来了，可是作为国际医学界禁区的换脸手术，其中存在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问题与困难？社会问题，业界反对，面对双重压力的郭树东，为了此次手术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 这次手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这个人叫郭树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有着20多年医学整形外科的临床经验，对人体体表器官修复与再造有着深入的研究和造诣。他曾经到美国留学，并在其留学期间已经开始接触颜面部复合组织异体移植术这个新的课题。回国后他一直在致力于这个课题的研究。既然郭树忠一直是在做这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也应该清楚此次手术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那么他为什么会找到李国兴呢？ 2005年12月， 郭树忠成功为兔子进行换脸手术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一个叫大自然保护协会的公益组织关注。该协会得知了李国兴的不幸遭遇，辗转联系到了郭树忠。而郭树忠在听说李国兴的情况后也十分同情，心里便萌生了帮助李国兴的想法。 李国兴这个人有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不要不考虑心理层面，也许是基本健康的人，可是他心理上确实压力比较大。 其实郭树忠敢如此大胆地提出换脸手术的设想，他也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世界范围内，换脸手术并不是处于空白。就在不到一年前的法国，有了第一例针对人类的换脸手术。 接受世界第一例换脸手术的这个女人叫伊莎贝尔，她在2005年5月被狗咬伤了鼻子、嘴唇和下巴，整张脸已经不成人形。如果不接受换脸手术，这名女士将很难再开口说话，也不可能咀嚼食物。2005年11月，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家医院医生贝尔纳·德勒谢勒为她实施了面部移植。术后，这名女子又可以开口说话，而且还可以用新嘴巴咀嚼食物。这也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换脸手术。 虽说法国这例换脸手术获得了成功，但是法国国家伦理咨询委员会仍然对换脸术持保留态度，因为这个手术不仅风险大，而且患者接受面部移植手术之后会引发自我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会导致人格分裂。所以换脸手术在国际医学界一直是个禁区。此时的郭树忠也在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当我们接触他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右侧的脸绝大部分都没了，鼻子全部没有了，那么上嘴唇也全部没有了，另外一侧的脸上的不光脸上的肉没有了，骨头也没有。 如此严重的受伤状况，也让郭树忠这样经验丰富的整容专家感到非常棘手。李国兴的受伤状况相比于法国那例换脸人还要严重，手术成功率也将更低。 当然郭树忠把自己的担心还有手术的危险性也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李国兴，但是李国兴表示他太渴望能再次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也愿意去尝试。 李国兴的勇气也给了郭树忠不小的鼓励，但是此时的郭树忠还是有些担忧。 脸面对每个人太重要了，所以引起人太多的想象，比方包括我们将来棍起了瘦起了，我们包括他将来，连我自己最开始都想到他老婆还是不是要有适应的过程。 郭树忠的担忧也正是此次手术另一大困难之一，那就是换脸手术之后的李国兴能否接受自己的新面容，他的家人能否接受他。不过这也只是郭树忠面对的难点之一。作为中国第一例换脸手术的医生，郭树忠也将面对业界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这个人打你是吧，我万一不好了，可是一片的批评之声，说你拿人做实验拉，你不该去冒这个险。 做还是不做，此时的郭树忠也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当中。是出于对李国兴的同情也好，还是出于对自己多年整形外科临床经验的自信也罢，郭树忠最终还是决定为李国兴实施换脸手术。 2006年3月10日，郭树忠正式向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汇报申请手术的批准。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论证，最终同意对李国兴实施手术，但是要求郭树忠立下军令状，这次手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再说此次手术之前，先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患者当时的受伤状况还有手术的 大概流程。我们这里有一张李国兴受伤前后和手术前后的模拟图，一起来看一下。图片左上方的这个男人的脸便是模拟受伤前的李国兴，而虚线所标注的部位呢，便是李国兴被黑熊袭击之后受伤的部位。再来看一下左下方这张图，这便是受伤之后李国兴的面部状况。让我们从这张图上先了解一下李国兴受伤之后面部到底有了哪些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李国兴的左侧大部分脸颊以及左眼的眼袋都没有了，左侧的颧骨完全都暴露了出来，上半边嘴唇以及整个鼻子也都没有了。相比法国的那位换脸患者，李国兴受损的面积更大，所以他们手术也会更为复杂精细，难度也会更大。我们再来看看右边的这张图，右边的这张脸便是模拟的捐献者的面部，白色的区域便是郭树忠要从捐献者的面部摘下来的，移植到李国兴脸上的那个部分。而最终预想的手术完成之后的效果呢，便是中间的这张大图，修复李国兴受伤的脸，为他换上一副新的脸。幸运的是，在李国兴入院一个月之后，郭树忠找到了和他脸型相配成功的一位脑死亡的捐献者。如果手术完成的顺利，那便是皆大欢喜。但是此时的郭树忠却显得十分的不安，为什么呢？郭树忠内心的不安也正是这次手术的重大难点之一，因为他要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宫体与李国兴脸上的血管对接。那么为什么要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缝合呢？ 手术这一块石头，请必须在尽快的把这血管接入，接不通，你时间长了，其实接通也可以的。 从这段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之所以要在6个小时内完成血管缝合，其实是要保持宫体肌肉的活性。如果在6个小时内不能完成缝合，那么宫体的肌肉将会失去活性，做完手术也就宣告失败。那么宫体是什么时候准备好的呢？中午12:30，也就是说在下午的18:30之前，郭树忠必须将血管缝合完毕。 手术正在进行，面对6小时完成缝合的压力，郭树忠能否顶住压力完成缝合？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急性排斥反应，移植的新脸能否成功存活？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006年4月13日，西安西京医院手术室外面的走廊上聚集着大批的媒体记者。中午12点，李国兴跟随着郭树忠，带着他重新过上正常人生活的希望，穿过了人群进入手术室。12:30，手术正式开始。首先是对李国兴面部组织的清理，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到了下午2:30，这是最为关键的时刻，那就是把事先准备好的宫体与李国兴的面部进行天衣无缝的重合。由于移植的组织包括骨、软骨、肌肉、皮下组织、腮腺、皮肤等等，在手术操作过程中，血管缝合、神经缝合的难度比较大。郭树忠采用显微外科的方法，将比细火柴杆还要细很多的血管、神经，用仅仅是头发丝1/10那么粗的线进行缝合。尤其是在血管缝合的时候，一般要缝到12针左右，才能保证血流正常通过。此时的郭树忠不敢出一丝差错，只要缝错1针，就得重新来。 这六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他们都耽误不起。时间到了17:45，此时距离规定结束的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人都有些紧张，其中最紧张的莫过于郭树忠，他的额头上已经开始渗出汗珠，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都屏住呼吸，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郭树忠手里的缝合针。郭树忠能够完成这个近乎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8:16，在离规定时间还有14分钟的情况下，郭树忠也终于完成了最后一针的缝合，众人悬着的心也算是落了地。那么这就意味着手术已经成功了吗？当然不是，刚刚完成的只是手术中的第一个环节，可以说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么这第二步又是什么呢？ 第一步的成功只是血管缝合成功，这第二步就是检验血液是否能够正常从缝合处流过。经试验，缝合处没有问题，在场的医护人员这才算松了一口气。之后要进行的是手术的另一个关键步骤，那就是接骨头。 我们对这个预计的不是特别充分的，因为我们觉得那不就是块肉吗，对不对？它这边缺多少我们在那边供给上就切多少就行了。外面的切口我们完全按照那尺寸切的，我们在这前面做了个塑料的模子，然后印到那个供给的脸上，这是按照这个标准。就你放上去以后，这周围对起来很容易，基本上恰到好处，结果里边不行。 特别难的啥，你知道脸上那是几个洞啊，鼻孔的是俩洞，眼睛这地方是洞，骨头就对不上。 面对这个问题，郭树忠将工体的骨骼进行打磨，再调整原来血管的位置，这才解决了又一个难关。此时已经是深夜2点多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步了，那就是将患者的神经与工体的神经对接。也就是说，李国兴换上新脸后能不能笑，能不能哭，能不能做出其他的面部表情，全要靠面部神经。神经缝合完成才能宣告整个手术完成。由于李国兴面部受损严重，加上疤痕时间太长，他的面部神经出现了粘连的现象，医生又花了1个多小时的努力才找到李国兴的面部神经主干，并将其缝合。 2006年4月14日凌晨2点，历经了将近14个小时，换脸手术圆满结束，李国兴也被推入了看护病房继续观察。但此时的郭树忠却没有那么轻松，因为他将面临每一个器官移植手术都必须经历的难关，那就是排斥反应。一旦发生排斥反应，不仅工体将失去活性，无法成活，并且还会导致患者感染，危及生命。 一般来说，移植手术的排斥反应会有3个阶段。首先是超级性排斥反应，这种排斥反应一般发生在工体与受者血管接通后的1分钟至24个小时内。如果发生的话，那么刚刚通血的工体组织便会失去活性，最终死亡。其次是急性排斥反应，这种排斥反应也是最常见的，一般是在手术后1周到1年内会发生。最后就是慢性排斥反应，这类排斥反应多是发生在术后数月或是数年之内。比如两个人就是合不来，今天问题解决了，明天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最后还是会闹崩。所以患者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药物来欺骗免疫系统，防止排斥。可以说排斥反应是医生的眼中钉、肉中刺，也是每个器官移植者的噩梦。 那么郭树忠对李国兴实施的这次手术最终是否成功，还是反映到底有没有发生呢？2006年4月14日，西安西京医院的病房内，李国兴从病床上醒来，脸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他并不知道手术期间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好像有了一张全新的脸。医护人员在对李国兴进行了24个小时的观察看护之后，发现李国兴并没有出现超级性排斥反应，这也宣告了换脸手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作为中国第一例、全球第二例换脸手术，李国兴与郭树忠共同创造的这一奇迹震惊了世界。但是病床上的李国兴还没有度过危险期，排斥反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李国兴绷带下面的那张新脸究竟是什么样？他能否顺利的成活？而李国兴又是否会接受自己这张全新的面孔？这一切仍然未知。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读书、品书、论书，以书会友，可以娱情；以书养心，可以明智。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是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银羊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道地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四世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好消息，四世同堂为庆祝五一佳节，同时庆祝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上市23周年，特定于2018年4月20日至30日举办庆五一四世同堂优惠活动。在此优惠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产品赠送，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林肯知道，要想倾城，尊享多重非凡礼遇，零购置税、零利率，保养终身无忧。欢迎莅临北京国际车展 W3 馆林肯展台，活动详询北京林肯中心。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这是蓝色的声音，因为深沉的蓝色代表了广博的强大中国。 声音里的颜色有没有故事？黄色的脸，黑色的